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那是邢岱和雷若洲的最后一次谈话，自那以后邢岱就消失不见了。在这最后的交谈中，邢岱痛不欲生，反复自责说他是一个既懦弱又自私的人，更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他不敢祈求乔书记的原谅和理解，他只希望那两封愚蠢的举报信不要再继续玷污乔书记的一世英名。雷若洲问，如此看来，潜入我的办公室拿走举报信和红线图的那个人也是你邢岱吧？邢岱苦笑着说，不然怎么办呢？我总得把那个红线图放回档案里吧。至于拿走举报信，那不过是拿走红线图的一个幌子而已。雷若洲又是感慨又是叹息，哎，瞧你邢岱布了一个多巧妙的局啊。邢岱再三请求雷若洲，一旦乔书记苏醒过来，请一定要带他向乔书记说明这一切。雷局长，这是一个太错综复杂的故事了，或许经由您雷局长的讲述，能让乔书记知道，在他的人格影响力面前，像我这样一个有着卑微灵魂的人，也想要试着不苟且偷生，请您转告乔书记，我是他的一个不像样的追随者。雷若洲没有食言，在市委书记乔亚青恢复健康后，向他说起了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乔书记听了以后大为感慨，但是他已经见不到这位不像样的追随者了。邢岱被有关部门置于一项绝密的证人保护计划之中，谁也不知道他在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里隐姓埋名地生活着。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在半岛海湾，开元大厦四个大字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高高挂出，替换下了原先的翰林大厦，连字体都换了，不再是原先的隶书，而是郑开元喜欢的魏碑。他觉得魏碑体的风格最接近他郑开元崇尚的处世之道，敦厚而又不失圆润。开元集团搬进这座船型大楼后，便实现了经营战略的大变革。煤老板郑开元不再是一身煤渣的煤老板，他的开元帝国新蓝图拓展到了大海上，滨海旅游、海洋环保、海水养殖都有开元集团的涉足。郑开元常会站在这座船型大楼的驾驶舱部位，面向大海，体验虚幻的乘风破浪感，这有一种励志作用， 能让他置身这幢气派奢华的大厦，却依然保有足够的警觉与斗志。常会有人向郑开元问起转手这座大厦的费用是多少，也会问他翰林集团如今去了哪里。对第一个问题，郑开元常常避而不谈，说这是商业秘密。对第二个问题，他也谈不出多少，就知道是金融危机闹的，是美国次贷闹的。不然翰林集团也不会这么突然就做出了战略大转移。郑开元说，他相信翰林集团随时可能再重新回到中国市场上，话里话外都是对罗成汉和翰林集团的友好和敬意。但是对已经到手的翰林大厦，郑开元完全摒弃了罗成汉的那一套管理方式，不再是戒备森严，而是开放温和。门厅前威严彪悍的保安大汉也换成了端庄温婉的礼仪小姐。从前游人们在这片海湾游览时，只能远远观望这座建筑奇迹，如今门户大开，诚挚欢迎来自全国包括全世界的游人走进大厦，领略建筑内部的精妙绝伦，并且在楼顶提供免费茶水和观景座椅。有人在网上戳穿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说这不过是最有杀伤力的公司形象广告而已。郑开元听了一笑了之，继续门户大开，继续温柔一刀。遇上空闲，郑开元会允许游人参观他的董事长办公室，并乐意和游人们谈上几句。游人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座建筑的建筑师目前在哪里，请带我们向乔银石先生致以敬意。而郑开元的回答总是说，目前乔银石先生正在休息，等他醒来以后，我一定带您向这位建筑师致以敬意。郑开元为此专门弄了个留言簿，许多游客都写下了诸如叹为观止、大师杰作、这座建筑实在是智慧与科技的完美婚姻之类的赞美词。只有一个留言格格不入，那留言写的是，郑开元，你以为你一个梅花子住进这里就真能去掉满身的煤渣味了吗？看到这条留言，郑开元既不生气也没删除，就让他原样待在留言簿里。郑开元对乔云石说，留着他至少能够提醒我，我是从哪儿来的。郑开元是在乔云石的病床前说起那条留言的。乔云石仍在沉睡，却能够与人交流。他给郑开元的回答是，你开始成为一个哲学家了。乔银石与人交流的工具是一个特殊的电脑键盘，当他有所表达时，他就用这个特殊装置进行表达。最新的脑部检测表明，乔银石的大脑活动几乎完全正常，只是因为瘫痪而无法做出肢体或语言方面的反应。最为令人惊叹的是，乔云石和他父亲一样，自车祸以来，他的大脑也是从未丧失过意识。他记得从那之后的所有细节，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出事以后，小妹乔柳山从美国赶到 ICU 时的那一刻。那时，他很想大喊小妹的名字，可就是发不出任何声音，也动弹不了一下。那种感觉很奇异，就好像是被一种物质隔在了另外一个世界里。几个月以来，他拼命试图表达，直到医生给了他这个特殊电脑键盘，这东西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准备用这个东西来写一本书，记录车祸后他的所有感受，让那些与他相似的病友们的真实病情受到医生们的关注。 据说有三家国内大出版社得到消息后，向乔云石购买版权。乔云石通过那个特殊电脑键盘表态说，他希望能和海川本地出版社合作，因为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都在海川这片土地上。乔云石的事业被他正式转交到了小妹乔柳山的手上。广厦置业董事会一致通过了董事长乔云石的正式请辞，也一致通过了对新任董事长乔柳山的正式任命。大家都对乔柳山为了公司利益而辞去美国大学的任教职位深表感谢。董事会还一致推举，鉴于乔云石在广厦置业的创始人地位，任命乔云石为名誉董事长。这一切，乔云石都通过特殊电脑键盘悉数知晓。他用他的方式致谢说，能和你们大家共事，是我此生最大的幸事，这辈子我是不打算再辞职了。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然而邓秋阳却要辞职了。邓秋阳的辞职不是因为权力，而是因为女人。谁也没想到邓秋阳会对姚希月如此一往情深。姚希月的突然消失让邓秋阳备受打击，他要么长时间的一语不发，要么就是反复诘问别人。哎，你说这姚希月啊，他为什么一声不吭就突然消失了呢？为什么啊？你能猜猜吗？为什么呀？当初邓秋阳刚一得到消息的时候，他也不信，即便总是联络不上姚希月，也不往别处想，还是一门心思的到处去找姚希月。乔柳山实在不忍，便拿出姚希月留给他的那封信让邓秋阳看，不想反倒加重了邓秋阳的心病，连连哀叹说都是他自己不好，都是他没有尽到责任。姚希月在留给乔柳山的信里吐露了他深藏多年的心结。他说他从小到大对乔柳山都是既羡慕又妒忌，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在亲密与疏远之间来回游离，而由于他的敏感多疑又加重了疏远的分量，这全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姚希月说他恨自己的父亲是个清洁工，也恨乔柳山的父亲是个政府官员，他恨乔柳山住在市委大院里，更恨自己只能站在墙外羡慕地看着乔柳山。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发誓长大以后也要成为大院里的人，所以他玩了命的读书，玩了命的考大学，也玩了命的考公务员，一心指望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进了市委大院后，姚希月才知道命运的改变并不是走进一道墙这么简单，命运中的许多东西他永远无力改变，比如他永远不可能有一个被人仰视的父亲，而乔柳山从一来到这世上就已经拥有了。乔柳山是那种一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的人，因此姚希月很瞧不上乔柳山的跨洋离家出走，瞧不上乔柳山跟他的市委书记父亲耍大小姐脾气，认为那不过是可笑的撒娇，是可厌的骄纵，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愚钝，其性质等同于挥金如土，都是将普通人极为看重的东西完全不当一回事儿。姚希月最后写道，珊珊，所以我从来就不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人之间的所谓友谊只不过是你的一种错觉，或者说 是你在自欺欺人。你看，到头来，我连你的婚纱都偷偷穿走了。我之所以要告诉你这些，就是想让你了解真相，否则，你将永远蒙在鼓里。乔柳山，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用这番话当作告别，也算是一种提醒。这个世界不是童话，就算你是白雪公主，没在你身边的人也不会都是可爱的小矮人，比如我，姚希月。邓秋阳说，他相信这些都是姚希月的肺腑之言。其实他和乔云石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姚希月的类似感受。事实上，两个阶层的人很难真正做到水乳交融，水乳交融只是理想，不是现实。如果有什么人对你说，他虽然出身草根，却对你们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毫无芥蒂之心，那他是在撒谎。乔柳山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难过，说他根本就不相信秋阳哥和他哥哥之间的感情是一种假象。他们两个人联手做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造出了那么多受人欢迎的房子，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是在广厦置业一个即将开盘的海滨小区前说出这番话的。大海静静地躺在面前，太阳将海水的蓝光折射到家家户户的窗玻璃上，迷离、明亮、美若幻境。邓秋阳轻轻叹息着说，我的幸运就在于我没有听凭本能的引导，而是用理智引导了本能，将我的嫉妒与排斥深化为一种不愿输给对方的动力，从而形成了共同努力并且齐心合作的基础，在共事之中建立起了共同的世界、共同的尊严。而姚希月的悲哀则在于，他和你乔柳山之间，你们还没来得及去建立起那样的一个共同世界、共同尊严。这是需要时机的，是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时机。乔柳山黯然无语，他想起有人说到过，世界上最孤独的情感不在于相隔多远，而在于离你最近的那个人能否理解你。现在想来，这简直就是至理名言。人性的脆弱，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不得不迷失在彼此的心灵中。乔柳山向邓秋阳坦言了他曾经对他有过猜疑的事情，以为邓秋阳私藏了他们家的院门钥匙，还半夜潜入到他家。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暗淡的一段，脑子里充斥着许多愚蠢的想法。谁知邓秋阳却拿出了一把钥匙，还给了乔柳山。给你。这是乔家小院的院门钥匙。当初我私自留下这一把，是想万一需要的时候，方便我进到院里来照顾你。实在是因为当时你的情绪太不稳定，我庆幸从没有机会用到这把钥匙，今后就更用不着了。就是在这种语境下，邓秋阳提出他要辞职去国外寻找姚希月。换在平时，这话肯定会把乔柳山吓一跳，他会反应激烈，会质问邓秋阳是不是非得这么办不可。然而此时乔柳山一动不动地看着邓秋阳，紧接着就把头点了下去。好吧，秋阳哥，不管你找到或者没找到，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别忘了广厦置业的大门一直都为你打开着。 说着，乔柳山取下脖子上的石鱼坠，交给邓秋阳。秋阳哥，这是西月送我的辟邪物，他当真为我辟过邪，但愿他也能为你辟邪。还有，要是真找到了西月，请你告诉他，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的，我得要回我的婚纱，我还得跟他说说小矮人之类的事情。 长篇小说《地产内影》正在播出。 在大洋的另一端，在遥远的另一个海岸线上，姚希月着一身最新式的泳装，斜倚在海滩长椅里。从他脸部看不出他有多么幸福，也看不出他有多么不幸福。翰林号就停泊在不远处，乍一看去似乎并未离开海川，都是一样的大海，一样的阳光，一样的沙滩。但这是在迪拜棕榈岛，是一个姚希月从未到过的地方。他和罗成汉搞在了一起，他就注定要经历一个又一个的从未有过。罗成汉遵守承诺，把翰林号开到了迪拜，何况他们所有的人的确是都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子。离开海川的借口很浪漫，但整个旅程却不乏惊险，其中三次遭遇海警巡查艇的稽查。要不是方国峰以海川市委书记新婚女婿的身份出面，要不是方国峰精心准备的一应出关文件，翰林号根本就开不出海川湾，更别说和汤姆一行在公海上会合。因此罗成汉对方国峰很是高看起来，原先残存的疑虑也打消殆尽。就算方国峰是个狡诈的魔鬼，他罗成汉也有把握让方国峰的魔爪为他而挥舞。还有一点让罗成汉很是满意，那就是方国峰从来不问他为什么要带上姚希月。 悬念丛生中，地产神秘面纱正被缓缓揭开。听众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有时回忆起在海川的日子，罗成汉会有几分遗憾，说他很对不起海川市委书记乔亚青，他一直觉得他们父子同遭车祸，很可能是因为他给乔书记送去的那笔钱。有人把那当成是一种信号，以为是他罗成汉想甩掉他们了，至少是在脚踩两只船，他们不想被甩，也不想让他罗成汉脚踩乔书记那只船，于是就制造了一场车祸来发出双向警告。罗成汉对方国峰说，那些人的担心既有道理也没道理。一方面，我的确是太想在乔亚青身上投资了。乔亚青是一只优质股啊，他的成长性极好，如果一切正常，乔亚青会有一个很可观的仕途。想必乔亚青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从不贪图钱财。如果你想请他办事，完全不必担心乔亚青会借机吸走你的血，因为他有更大的事业。可惜的是，乔亚青的价值观与我们相差太大，而且他太忠诚于他的信念了，我只能对他敬而远之，无缘成为合伙伙伴。所以那些人担心的结果其实根本就不会出现，他们完全没必要制造那场车祸。坦率说，我罗成汉真是被吓住了，不然也不会这么突然就撤出海川，这是重要因素之一啊。方国峰说，罗董，我明白了，您一直在喂着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如果您不及时收手，那群白眼狼很可能会突然扑上来咬断您的喉咙。罗成汉突然死死盯着方国峰。方国峰，你不会是一只那样的白眼狼吧？方国峰竟笑了。罗董，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您放心吧，转让翰林大厦的那笔钱已经被我放在了一个绝对安全的秘密账号里。罗成汉感慨说，方国峰，那里有一半是我这些年来的个人所得呀，我可不想半辈子白干了。方国峰问道，罗董，想不想让那笔钱全都成为您的个人所得呢？罗成汉笑了，真要是那样，一定会跟你方国峰七三分成。方国峰听了连连摇头叹息，罗成汉以为方国峰是嫌太少了，却听方国峰说不是太少，是太多。罗董，我原本以为只是二八分成呢。哦，这样看来，您罗董真是个慷慨的老板。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他们的正前方，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已经落成，正在完成奢华气派的内部装饰，据说全都是世界顶级设计师的作品，光是进去看上一遍就能大饱眼福。而在方国峰看来，不用走进迪拜塔，单单就是迪拜塔投向地面的巨大长影就够令人惊叹不已了。这个巨大的长形影子会随着日光匀速移动，将它下面的物体渐次抱住，再渐次放开，然后再去眷顾下一个物体。其神秘隆重的氛围，再加上平等惠泽的姿态，像极了传说中的天神降临。罗成汉听了方国峰的遐想，止不住的叹息：哎，这真叫见仁见智啊。有一些人看到迪拜塔想到的是欲望，而你方国峰想到的却是宗教。方国峰意味深长地摇着头说：罗董，不仅是宗教，我想到的还有秘密。您看，都说迪拜塔的最终高度是个世界级秘密，可是真到了落成典礼那一天，它还会是个秘密吗？所以天底下的所谓秘密，终归都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刻，这就是我的信念。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然而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刻总是姗姗来迟，连海川市委书记的车祸案都是个总也解不开的谜团。有关方面始终没个正式说法，肇事车辆和肇事司机也始终无法确认。海川市公安局长强大可用主动辞职来谢罪公共舆论。在善良的海川市民们看来，即便就是个普通公民都不该这么不明不白地被车祸所害，更何况还是他们敬爱的市委书记呢。强大可辞职那天被市委书记乔亚青找去谈了话，他们谈话时没有第三人在场，因为事关一桩跨国大案，又牵涉到一些高层人物，强大可受命以秘密身份进入案情调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因它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它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也因它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又过了一些日子，海川市委书记乔亚青带着他的未婚妻苏林哥乘机前往北京。有人说乔书记是到北京为他的未婚妻购买结婚戒指，也有人说乔书记是被中央叫去谈话，很快要提拔他到国务院某部委担任要职。而新来的中代书记本就是来接任海川市委书记一职的。总之，不管是要当新郎官了，还是要当金官了，都是乔亚青人生中的得意之事。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您好，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在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为您播出该书作者刘宏伟的一篇代后记，我们都在地产魅影中。文章中，作者向读者和听众朋友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心得。从明天开始， 我们为您播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树曾的长篇历史随笔《1901》，欢迎您到时收听。好，下面就请您收听《地产魅影》的作者刘宏伟的代后记，我们都在地产魅影中。 我们都在地产魅影中，代后记，刘宏伟。地产魅影的写作耗时3年多，整理消化采访资料和研读有关书籍花了1年，据此写出一个长篇故事花了大半年，再将这个长篇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又花了1年多。值得一提的是，在这3年多里，我并不是孤人独语，可以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多热闹，我这部虚构的小说的现实版就有多热闹。这是一个房地产话语权称霸的时代，媒体上做的最大最醒目的广告往往都是新开盘的楼盘或是即将竣工的地产项目，房地产上的那些事儿更是被人们说了又说，叹了又叹。房价飞涨何时休，房奴哀叹为哪般，购房风波波及何方，捂盘惜售的真实用心，楼市火爆中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开发商与政府的博弈，征地骗局，最牛的钉子户，公开房地产成本有多难，地产暴利催生腐败，开发商向官员进行腐败公关的招数，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境外热钱大举进军中国楼市，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要是有人愿意，完全可以出一本21世纪中国房地产热词总汇以享后人，也好让我们的后代子孙知道，曾经有一代中国人，他们因为一个名叫房地产的东西打了多少口水仗，砸进了多少真金白银，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扯出了多少贪官污吏，成就了多少人的梦想，也制造了多少人的梦魇。探究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是我一直感兴趣的。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话题，我要说，感谢房地产，感谢开发商，感谢房地产市场中的政府守门人，感谢各位买房人，没有你们的智慧、辛劳、追求，不会有我这部小说。普通老百姓不明白中国的房地产怎么就有那么大的能量，竟将几乎所有的中国家庭都裹挟了进去，有的家庭甚至是2代、3代的被裹挟，不然就凑不够买房钱。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当下社会里，显然不再是民以食为天，而是民以房为天了。为什么房地产像空气一样包裹着我们的肌肤，左右着我们的呼吸？追究起来，全都是因为那个名叫城市绿的东西。城市绿这东西来头不小，当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变革都跟它息息相关。如果把中国当代经济比作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那么城市绿就是这列火车的车头，诸多变化皆由它牵引带动。目前中国城市绿约为 30%， 世界城市绿约为 50%。如果中国在10年内达到了世界城市率，就意味着将会有2亿人要搬到城市居住。而在这10年之内，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必须要向城市化后的那2亿中国人提供至少2亿套住宅。这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也即刚性需求。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量，自然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吸附进来，资本、 能源、劳动力、人类智慧与人性的善与恶，政府公信力和公民生存权，包括爱情、亲情与友情。在这个巨大的能量场里，有着小说家所需要的人物命运和丰富的故事，于是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就成了一种奇异的体验。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常常会模糊不清，我越是想将这个虚构的故事写得真实可信，便越发觉得现实情境是在印证我的构思。而当我需要找到某种情节来催化小说故事的进程时，或是当我需要对小说人物进行某个层面的塑造时，现实生活又会及时出现那样的情节，出现那一类的人物，助推我将小说顺利地写下去。不消说，我幸运地拥有时代生活的合作者。地产市场真的是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多被人诟病，参与其中的主体经营者往往形象不佳，被人说成是腐败官员，说成是黑心开发商。而大多数官员的上马与落马几乎跟房地产大有干系。地产能让他们政绩丰硕，也能让他们锒铛入狱。所谓成也地产，败也地产。地产的无限魅力也常常诱惑着广大购房人，它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众多向往。有人是为了拥有一个温馨的新房，有人是为了有足够的空间去养儿育女，也有人是想得到一个舒适稳定的居所，还有人是想让辛劳一生的父母有个安度晚年的家。当然，也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只是想让手中有限的金钱得到某种程度的保值与增值，总之，都是怀揣向往走进地产市场的。地产是承载我们世俗梦想的大船，我们普通百姓希冀着被它带着去往理想的彼岸。我开始提笔写作长篇小说《地产魅影》，细细追溯起来，《地产魅影》的构思发端是早在中国土地市场的深圳第一锤响起之后。十多年来，我去过许多城市，采访过大大小小与国土房屋管理有关的政府官员，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思索，他们的艰辛，包括他们的无奈与痛楚，都是培育这部小说的丰厚土壤。小说中凡涉及到国土房屋管理日常工作的部分，都是我亲眼所见或亲耳聆听。我的采访对象们有的到了更高的领导岗位上，有的已经退休，也有的已经过世，但采访所得的大量文字被我珍藏在电脑里，常常温暖着我的心灵，为我解惑，让我相信理想之光并未在俗世凡尘中熄灭。这就有了小说中的海川市，这就有了我笔下的市委书记乔亚青、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局长雷若洲、广厦置业集团董事长乔云石。因此，每当人们向我发问，现实中有乔亚青和雷若洲那样的政府官员吗？有广厦置业那样的开发商吗？我的回答通常都会是也有也没有。因为好故事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它是被我们发现的。我用这部小说向所有接受过我采访的人们致敬，愿你们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心血能够被世人所知晓。手拿这本书的读者，此书若是能够被你喜欢，那就是命运对我最大的眷顾了。2010年6月，北京六里桥。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听众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今天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